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撑张强会有错啊？撐過張強未啊？ 講佢講撐嗰樣嗰冇錯啦，但好似撐錯咗咯，我哋呢次。 唔係嗱嗱誒，即係大家都要檢討嘅，其實咧真係咁啊誒，即係話算啊，即係講我哋要撐張強啦。 係。 咁啊，神秀咧，到錄音嘅今時今日咧，都仲未開翻嘅。 嗯。 OK， 即係咪沙井整個沙井都冇得玩咧？我唔知。因為我淨係喺淨係神秀嘅啫嘛，咁咧就咁兩個月冇開嘅話，咁啊個就係、是、人都唔掂啦，啲女又唔掂，阿張強又唔掂，你知啦，張強即係七等樓，咁業主嚟噶嘛，佢可能有啲就唔使供嘅，有啲可能有啲供甩啫，可能有啲未供噶嘛，咁佢哋揾食啊，咁唔撚知點解咧？咁有一日咧。佢就發咗個短信俾阿大的，咁就同阿大的講話佢轉場，即係唔係發俾我先嘅，發俾大的先嘅。咁啊阿大的就同佢傾一陣間啦。咁啊大的就私下就同我講：喂，阿張強轉場喎、 嗯， 我係咩？佢冇同我講喎。咁講完之後咧，咁唔知可能隔幾個鐘頭啦，可能四五個鐘頭咧。咁啊張強就問啦，就話啦，我如果去咗惠州得閒咪過嚟玩咯，佢話好平，好平，佢平到咩嘢咧？自帶酒水， 唔收開瓶費， 唔收開瓶費嗱，記住啊，係自帶酒水，唔收開瓶費。咁我就即係話，咦？咁一來啦嚇，阿張強招呼又好啦，係嘛？即係對我哋都，我唔止我哋啊，誒對我介紹俾佢嘅人咧，咁佢都跟得幾足嘅。咁其實某程度我即係，哎呀！你要知道阿六，即係我最緊要係乜嘢咧？最緊要唔好煩。即係如果譬如有網友同我講話，阿牛哥，有冇啲經理啊、主任啊，有冇啲場啊，甚至可能係嗰啲酒店中啊，甚至可能口爆場啊，咁有冇啲介紹咧？咁我通常我都會介紹一啲好穩陣嘅俾你嘅。 嗯， 即係我唔想點解？因為因為我唔想煩。即係例如阿六，你去過嘅。嘅口爆場啦，咁你問親我斜骨嘅，咁我就唔係金都就扶 X 噶啦，係咪先？我即係呢啲場比較穩陣啊嘛。咁好似就算係去環江，咁我都盡量介紹聖 X 寶啊，我唔會介紹乜轉噶，因為乜轉咧，本來個媽咪咧，我首先唔好熟，你知唔知啊？我而家我唔係咁中意去啊，即係同你有環江。即係你知有時環江，你知真係衰遠必諸噶嘛。 嗯。 咁我哋即係其實去過幾次聖X寶都唔係好得。點解我唔轉下環江咧？金 X 咧？ 嗯。 我話咧有個故事話俾你。我以前講過。佢貴啲啦。點解貴喺邊度啊？因為佢要 IDJ。 嗯。 咁起碼貴咗500蚊啦。 嗯。 即係其實我哋出嚟玩就有一同我同阿碌。咁都唔自在俾多我同你兩份啫嘛，每人都俾咗250啫。 嗯。 咁我成日慳翻車費㗎嘛，你一得埋我㗎嘛。咁我話其實我真係俾百零蚊嘅啫嘛，我真係冇乜所謂㗎。 嗯。 咁因為有一次呢，我就同你去㗎。咁我哋就約去玩啦。即係上次聖 X 寶嗰個經驗唔好。 嗯。 啲女唔得。咁跟住我哋就約咗去急 X 啦。 嗯。 或者咩轉啦。 嗯。 喺環江嘅。咁我就問嗰個媽咪啦。咁啊，個阿媽，我記得當時嗰日咧係四月一號嚟嘅，四月一號嚟嘅。咁咧我就話因為上次我哋去金 X 啦，咁適逢嚴打，咁我哋就唔想得間酒店度，因為我哋租咗幾好啦，戇鳩啦，咁最後，咁啊，所以呢次咧我就問明個媽咪啦，即係金 X 個媽咪，喂，呢次可唔可以帶女上房㗎？佢一路都唔復，一路都唔復，幾個鐘頭都唔復。咁但我又同時見到佢喺朋友圈度貼嘢㗎喎，即係貼埋嗰啲咩佢個女啊嗰啲咁屌你啦，我覺得你冇搞撚錯， 我講你，我揾你，你又唔覆你，就有時間貼嘢嘅。咁啊唔咁咁啊，我因為我同阿碌你約咗玩啫嘛。咁啊我同阿碌我就同你講，阿碌不如都去翻 X 定 X 寶啦。我話今 X 個媽咪冇未復，咁去咗食 X 寶。咁啊阿林林咧就快啦，一問即刻就復啦。有房啊，你過嚟玩咯。咁跟住我話嗰個禮拜上啦，咁我就再復阿金 X 個媽咪啦，話唔好意思啦，我你間房唔要啦，因為你太遲復啦，我自己已經揾咗第二個媽咪去第二間場玩啦。跟住嗰個媽咪，嗰、那個金 X 個媽咪咧就即刻講：哎呀，唔好意思啊，我以為四月一號你愚人節整蠱我，我屌喂！咁係咪四月一號你完全唔做生意先？我喺度咁諗，喂你乜嘢態度嚟㗎？你係咪覺得我可能佢唔鍾意我哋呢班人㗎喎？點解？因為我哋揀擇㗎喎。嗰次我都記得啦，係急 X 揀咗好撚多轉啦。當然啦，我哋有炸型啦，因為唔俾上房㗎嘛，我哋租咗酒店，即係同喺嗰間卡拉 OK 上面嗰間酒店，我哋租咗佢話唔上得去㗎嘛。咁我哋就話我哋唔上得去，我哋可以自己揾酒店㗎嘛。其他酒店唔緊要，俾撚咗都唔撚緊要啊。啊，俾撚咗都唔緊要，我會再去第二間咯。即係都係俾幾百蚊啫，我就當蝕咗幾百蚊咯，係咪先？咁啊，嗰次我其實都我暗過下佢嘅，甚至翻嚟香港咧，我喺朋友圈都暗過下佢嘅。喂，咁我同你講，你呢啲一定安排好噶啦，係咪先？就算你咁最後我係連一 Q 都冇噶嘛。因為當然我就嗰日只係識咗蒙古妹，跟住再私下約佢，先至有一個幾愉快嘅旅程嘅。嗰次係非常之不愉快嘅，唔淨止我啦，我相信你都係啦。喂，一心諗住去玩啊，咁啊去完之後揦嘢，咁我坦白講，喺我嘅立場，我就一定要炸型噶啦。即係佢嗰個係網友好，阿碌你都好。就算唔係為阿碌你，為咗啲網友嘅話，為我自己我都炸型啦。我炸完嗰次型之後，跟住4月1號嗰次咧，佢就話：哎，我以為你整蠱我啊，所以我冇理你啊，我屌你咯，尾唔咁唔撚使講啦。 係咯，咁你咪當我落個 order 都係愚人節咯。 係咯，咁即係我嗰陣嚟 你既然都係愚人節嘅話，咁你當我嚟玩都係愚人節整蠱你啫。 個問題係。嗰陣時候，因為我坦白講，佢係唔鍾意我哋，我覺得。係因為我哋嗰次，我只嗰次炸完營之後，佢呢次係愚人節整蠱返我啊，我覺得。我好強烈咁嘅感覺啊。咁既然係咁樣我咪唔去囉。因為其實呢個媽咪我唔識㗎嘛。我係搵阿齊恩。因為齊恩嗰陣仲喺嗰間公司做。咁我話我想搵個媽咪去你公司捧場啊，叫佢介紹媽咪，佢介紹呢個俾我咋嘛。咁其實根本就冇交流唔熟啊。但坦白講話，我每次我都俾利是㗎喎。我一樣俾紅包佢㗎喎。就算嗰次咁不愉快，我都俾紅包佢㗎。咁就係呢次愚人節一個咁嘅藉口。你當唔係藉口啦，我真係坦白講，我唔覺得，即、就、係、是、我唔覺得人哋會攞房，你會唔俾囉愚人節。你覺得咁樣嘅話。你會令到我煩，即係好有機會令到其他網友都煩啦。其他網友煩咪到時咪過嚟煩我囉。既然係咁嘅算我就唔去啦。即係所以點解同阿碌你兩我同你兩個就好簡單㗎嘛。話行咪行囉。但係聖德寶聖 X 寶成日揦嘢㗎嘛。咁就梗係要轉下啦。點解我都唔轉呢？就因為呢一個故事。就有因為冇網友冇炸會有機會炸我型，咁我就唔制啦。咁好似環江阿林林咁，姓 X 寶咁，喂佢真係未炸過型㗎喎。佢只有俾我哋都冇有玩㗎喎。即係我啲網友問過攞台，跟住唔撚去放佢飛機，佢就自己蝕咗個低消。咁佢我又玩過佢，佢又冇玩過我呢班網友㗎喎。咁所以我而家要介紹，我咪介紹姓 X 寶囉。其實林林都唔算係一個好好嘅媽咪個經理，因為佢如果比起張強咧，佢真係天同地。我係從來冇一個冇，我介紹過不下數十個咯網友，比阿張強，而阿張強不斷咧都同佢講：，哇，牛哥你介紹好撚多人俾我， 當然啦，嗰啲人可能去一次啦，因為你知道有啲網友噶啦，貪過癮嘅啫嘛。啊，牛哥去過，我又會去，咁樣佢貪過癮，所以可能去一次。但係咧，阿張大不斷強調佢介紹，我介紹好多朋友俾佢。咁佢當然點我就同阿張強講，喂，你嘅招呼好，你跟得足，咁我咪會介紹網友人俾你咯。如果令我跟得唔足，唔關我事㗎啦。我亦都同阿張強講啊，我話喂，我介紹俾你，以後留唔留到個客咧就唔撚關我事嘅，係你自己嘅啫。咁啊，張強好撚清楚啊，所以佢跟得我哋好足啦。例如可能即係我成日講㗎啦。阿張強係唔知點解佢會知道我同阿碌你鍾意食牛肉㗎。即係就屬於汕頭嘅牛肉火鍋。咁好明顯啦，佢係我估計佢係會睇埋我哋嘅朋友圈啦。呢、這個客人呢就成日都係食牛肉火鍋嘅。咁佢鍾意食牛肉火鍋，咁佢要食嘢，咁我咪要搵啲牛肉火鍋俾佢囉。好似刁民牛咁，鍾意高壽平嘅。咁阿張強就會留定一啲啊，呢啲可能阿刁民牛鍾意㗎喎，咦呢啲可能阿碌鍾意㗎喎。咁其實都試過有一次呢，神秀冇開，我哋去咗神秀下面街酒吧，張強帶嘅女過嚟，喂，第一件女係諗住介紹俾你。咁當然啦，新加坡網友要做啦，應該嘅。OK， 第二件女係介紹俾我㗎，好似係正宗高壽平嚟啦，都係係咪先？咁但係你知啦，我就咁啊，你讓咗俾啊新加坡網友，咁我已經讓翻俾你啦。跟住我先揀咗另外一件㗎咋。喂，即係其實阿張強係會知道我哋中意啲乜嘢，佢會盡量帶過嚟嘅。咁其實所以佢係令我冇人罩我型，冇人罩我型，我就好舒服㗎啦。我就好舒服㗎啦。咁我咪撐你咯。咁而家你神秀兩個月，直到今日啊錄音啊，今日幾號啊？13號係咪啊？ 十四號。 我今日14號啦，啊，我咪節目出講唔知啦，今日都未開飯嘅。我今日就晏晝問個小豬，翻工未啊？佢話未啊，都仲未嘅。OK， 咁啊停咗兩個月。咁張強講真啦，個開支唔細噶嘛，佢要供樓啊，咁佢會轉場咯。咁啊轉咗場就去惠州。咁啊就同都其實嗱，佢個人好細緻嘅。咁咧佢就問我去唔去。咁我就話我吹下雞先啦。咁啊咁咗我喺我哋個聊天室嗰度吹雞啦。一吹嘭嘭聲就齊人啦。朗尼又嚟啦。朗尼仲帶多個朋友 Uncle 嚟啦。Uncle 以前節目講過啦。咁啊你又會嚟啦阿碌。咁啊阿空少依家請咗張強㗎嘛。咁啊你知阿空少呢排依期係玩緊其他啲好撚正嘅嘢㗎啦。玩玩具㗎嘛。玩成人玩具。屌你老味，你都唔兩日之下玩到人哋真係人哋嗰啲叫玩家啦，啊有遙控震彈嘅，乜撚叫遙控震啊？跟 WiFi 嘅，點跟 WiFi 啊？你失職，佢嗰條女可能喺對岸美國，唔知加拿大定係邊撚度地方？ 英國 啊，失隻震彈入去嗰條女，咁你喺香港咧可以用手機 control 個震彈嗰個震嗰個幅度。去遙控英國嗰邊嗰個 WiFi 令到嗰個震彈震，我屌你老味，邊有咁樣好玩呀？邊有咁撚過癮呀？咁啊，而家阿空少沉迷咁嗰啲，所以原來佢點解佢因為咁少過嚟咩咧？跟我哋玩咧係有理由嘅，亦都應該啦，俾我都玩。屌，我真係喂，坦白講，即係我有個嘢可以隔去19000里嘅地球嘅另一邊。開遙控嘅震彈咧，喂！我真係同你玩兩年啦，屌你老，真係起碼先真係咁撚好玩喎。咁啊，空少玩緊呢啲咁嘅，咁嘅啊呢咩乜撚嘢嚟嘅其實？ 玩具啦， 玩具啦，但就冇閪屌喎，大佬啊！玩完係兄弟咪自己撳鐘仔咯，咁一定撳鐘仔，本身要快啊嘛。唔通都話，玩完個震彈，牛哥，星期六我同你去神秀，死啦！星期六你乜嘢都過氣啦。咁所以佢咁玩法，佢而家少跟咗。但係阿張強一追雞，咁啊空少到度，咁啊我約好曬咁多人啦。咁我就跟住同阿張強講，得啦，我哋有五個，咁你安排啦。咁張強係細緻到點樣咧？咁咧佢即刻咧就喺我個我同佢嗰個微信咧傾偈咧，佢就貼咗幾張相，就係貼咗有幾張由香港。去惠州嘅相，咁咧佢就寫到明咧，由香港有大巴，直達惠州嗰間酒店嘅， 咁啊，咁好正啦。咁啊，如果譬如我哋喺香港旺角上車，個零兩個鐘，個零鐘啦。 兩個幾鐘啊？ 兩個鐘頭咩？啊，算啦，咪啊兩個鐘頭到啦。 我喺羅湖都要個幾鐘。 好，咁啊兩個鐘頭到啦。咁啊，係咁上下啦，兩個鐘頭。咁我直達到惠州嗰間酒店，開頭就咁樣講嘅。咁但係跟住咧，我就自己預早一日去揾嗰間巴士站啦，因為你知道旺角好撚柒多巴士站噶嘛。 嗯，咪旺角差館隔離咯，係嘛？ 旺角差館隔離都仲有幾個巴士站噶嘛？ 嗯， 係咪先？即係對面又有，後面又有噶嘛？咁啊，終於揾到啦。咁第二朝我咪早啲去咯。咁啊諗住如果譬如必要時就早啲買飛啦，因為我驚買飛咧敷咗。咁就要四點鐘嗰程㗎啦，咁你好撚踢腳㗎啦。咁我幫我早啲去啦，我11點鐘已經去到旺角㗎啦。當然我唔係特登去嘅，我喺旺角有啲嘢搞嘅，咁我順便搞少少嘢，咁跟住去睇下啦。咁阿張強就話呢有車直達佢我哋入住嗰間酒店嘅。但原來唔係。我哋點樣講呢，我哋去嗰班車呢，一日咧就有三，唔知兩班定三班係直達嗰間酒店，而兩點鐘嗰班車，即係兩點半嗰班車咧，就唔係直達我哋嗰間酒店嘅。咁我哋一係咧就要早到11、12點，一係就夜到4點90分啊，即係4點45分啊。咁我哋冇得揀啦，咁我哋最多咪到時附近落咗車咪搭的士咯。 係咯，你四點幾去到先七 點幾，真係乜都冇得玩嘅。其實坦白講。即係惠州其實算係早啊，當然啦，喺東莞仲早啦，咁唔緊要啦，咁我哋去一路咁坐大巴啦，咁我啲阿張強就話強調一樣嘢，喂你哋要帶走去，帶走嚟喎，免開瓶費喎，咁我第一時間諗係咩咧？唔使問啦，啲酒都係肯定流流地㗎啦，啤酒都唔俾我哋飲，都叫我哋唔好飲嘅話，即係啤酒都好撚流啦，我覺得。即係嗰啲咪肯定冇真嘢㗎啦，咁綠茶就飲嚟唔死，我諗就綠茶就可以啦。咁啊我啊同阿約咗空少阿朗尼嘅朋友，我哋叫 Uncle 嘅，咁阿碌你自己去啦。咁我哋一行就四個人，咁啊坐大巴，咁我哋去到落馬洲管制站，係咪嗰個落馬洲？係落馬洲管制站，咁就買諗住買威士忌啦。係，咁啊撲街 冇。 我哋想飲嗰隻黑牌呢，即係我哋一定係咁 Johnny Walker 㗎啦，冇晒可能11嘅關係啦。咁剩返一隻我都唔知乜撚嘢牌子嚟嘅。咁價錢其實就只係平過黑牌四兜嘢嘅啫。咁但當然我唔會買，甚至芝華士都冇啊。芝華士係冇晒貨添，連個 sample 都冇啊。咁 冇。人頭馬都冇啊。 人頭馬威士忌喎有。 USOP 喎。 VSB 可能貴啲，咁我哋唔知嘅，我哋唔知嘅，咁我哋飲開梗係威士忌啦。咁仲撲街，阿朗尼同阿 Uncle 咧就自己過關先。咁剩翻我同阿空少。咁原來咧，佢哋冇香港免税店啊，佢只係大陸免税店，咁就撲街啦。大陸免税店你買一支酒咧，你一個人咧一張回鄉證咧就只可以買一支， 係啦，即係買得一支。 係啦，咁空少跟住我同一齊。咁即係只可以買兩支。咁張強呢就強調呢，你最好就攞三斤過嚟啦。即係你知佢哋我知佢三斤係咩意思㗎。一支咪一斤囉。其實梗唔係啦，但係佢哋嗰個構思呢，大陸人嘅構思呢，一支就一斤。我唔理嗰支係750啦，定係升半。咁一支就佢當一斤㗎啦。咁佢叫我攞三斤過嚟。咁冇辦法啦，我同空少。 咁唔喺巴士度講定先啦呢啲嘢。 讲过噶， 讲过噶， 讲过噶，但我都唔知系一回乡证买一支，咁我都咪陀住阿空少，因为其实我唔够人，我唔够港币啊，咁我谂住系有个帮我顶一顶港币，到时咧，啲即系车费我俾咗先噶嘛，咁我到时睇下点样扣，到时扣翻啦咁样，sorry 啊，咁啊，咁啊算啦，咁两支咪两支咯，因为我有一个谂法。阿碌你又唔係飲得多，朗尼又唔係飲得多，空少又都唔係多啊，平時咯，係咪先？咁其實係我飲得，我唔知 Uncle 飲得多唔多，我知 Uncle 係飲得幾多嘅。咁 係我啦。咁我可以控制飲得多唔多㗎嘛。咁我諗下其實兩支都 OK 嘅。咁我咪帶兩支去啦。咁啊去到嗰度去到惠州啦。咁啊落個車啦。呢啲咪細節。跟住我哋搭的士去間酒店啦。咁啊我要攜程訂啦。因為張強喺嗰間酒店呢就冇合約。咁佢攞佢唔可以幫我攞房，但佢介紹間房俾我哋去租。咁啊間酒店呢嗰間酒店呢walk in 入去咧就$830，聽住係$830一晚就送兩個早餐，嗰啲自助早餐啦。如果我哋攜程訂咧就$590-$598啦，整咗六嚿水唔使啦。咁我話喺咁嘅環境，我梗係攜程訂啦。咁亦都好彩喎，阿朗尼又有攜程喎。咁其實咁阿朗尼就幫阿空少同埋 Uncle 攞房啦。咁我自己攞咗間房咁我話。因為我銀行唔好多錢㗎嘛，我現金就有人民幣啫，咁我就留返我都留返六嚿水等你可以幫你去攞酒店嘅。哎呀我心係幾心係你呀，碌你啦我。咁啊心咁啊咁啊我啊攞咗房啦。 咪俾現金都得㗎，結果都係簽卡啦好似。 係咪我俾咗錢㗎。 你俾咗錢㗎咩？ 你俾返我點㗎啦。 係咪 係呀。是啊， 好似攞 你可能是 好似朗尼幫我攞嗰間房， 我攞的 你攞咩？ 阿朗尼上咗去啦。 O、okay、 K， 哇！你斷片斷咁耐嘅，斷成個幾禮拜嘅， 唔記得咯， 唔記得算啦，你都斷片嘅啦，係咪先？咁啊咁啊，好好啦，咁樣咁啊安定曬啦。咁啊張強佢過嚟接我哋，咁啊帶埋佢嗰個夥計啦，咁啊一齊咁啊接我哋去間卡拉 OK 啦。 哇！嗰個女冇話夥計啊，嗰個人介紹阿張強過嚟呢邊㗎。係 啊，嗰個有朵㗎。係 咯， 嗰個光光地頭嗰個啊嘛。 係咯， 佢以前喺東美做㗎。 嗯， 你知邊個叫劉佳啊？ 嗯， 劉佳就係阿前節目主持人咧，阿傑先生咧。 嗯， 傑先生成日嗌嗰個媽咪嚟㗎。 嗯， 呢個係媽嗰個阿劉佳個 阿哥啊， 大佬啦，即係佢呢個嗌大佬啊，即係話佢嗰組。就 under 呢一個噶， 即係老總啦。 老總呢個係老總嘅爹哋裏面嚟嘅老總，亦都係等於爹哋啦。 嗯 啊、喂，呢、這個劉佳都跟佢嘅。我哋熟啊，我哋以前熟啊劉佳多過張強啦，係咪先？你唔信啊？問阿傑子慈人啦，係咪先？咁啊，我哋安由酒店嘅車我哋去卡拉 OK 啦。哇，幾長途， 都成。十幾分鐘， 十幾二十分鐘啦。 係 啊，我哋咁去到咁啊，去到嗰間叫做金 X 大酒店啦，我哋叫做， 嗯， 或者唔好金 X 啫，成日金今日呢網又會亂嘅。乜嘢業？ 嗯， 啊，屌你啦，大酒店啊，咁間卡拉 OK 就喺間乜嘢業嘅酒店，二樓三樓唔好理佢啦，嗰啲 二三四樓啦， 啊，二三四樓啦。咁啊，我一睇到嗰間酒店個 lobby。哇！如果比起神獸，真係爭天共地啦！ 哇，簡直不知所謂啦。 係咯，即係你 即係一間好傳統嘅大陸賓館豪裝，到變咗懶係酒店咁樣咯。 哎呀，你係裝撚到懶撚古色古樣，懶撚 grand， 即係嗰啲80年代 feel。 係咯。 啊嘅豪華大酒店， 但係個開一啲都唔 grand 咯。 啊，個開一啲都唔係，個開一啲好撚大。 佢係鋪曬雲石，但係唔 grand。 係啦，係啦。即係嗰啲堆砌咧， 我哋住嗰間係直情係好似入咗去一個室內嘅機，即係裝飛機嘅地方咁大啦。 即係我係覺得嗰啲牆係屬於咩咧？即係屬於咧我哋去嗰啲喺深圳玩農場啊，好似跌咗啦，農場嗰類型咁嘅咁嘅卡拉 OK 啦， 咁嘅裝修咁嘅年代嘅。 咁入到去咧？就沙咀咁嘅房喎，如果你老真 係， 即係沙咗好少少嘅沙咀啦。 係咪沙灣？ 唔係沙咀，唔係沙灣係好多。沙灣又會有一陣死老鼠味。OK， 唔得。 唔係沙咀，沙灣好嗰間都差唔多。 啊，係啦，如果講金龍城、 金公主 啊，金公主嗰啲都好嘅，係啦，即係入多咗類似嗰啲喎。喂，坦白講，即係你叫我招呼新加坡嘅網友，喂，我真係招呼唔落啊！話聲你聽，即係佢又話嚟啦，仆街。屌你老母！我帶佢邊度咧？我帶佢邊度咧？哇！大佬， 去翻水圍開翻啊！ 開翻啊？係咩？ 係啊！ 喂，咁我哋慢慢循情計議啦，嗰啲嘢啊，即係未做嗰啲我唔講。哇！間上到去嗰度，哇！嗰啲 一打開個廁所，屌你啦，咪貓座廁都有， 嗯、 即係個廁所係好撚犀利，好先進嘅。 有嗱，一入去有個尿兜， 啊， 嚟有個踎廁，再入去有個座廁， 係啦， 即係你可以同一時間三個人， 三個人啊，喺度可以打 三個人， 可以兩大一小，或者三小啊都可以。 三小兩小兩大都得，仲有一個可以屙洗咗盤啦。 啊，又即乜撚嘢喂，嗰啲設計咪我哋嗰陣時候，即係九十年代嘅卡拉 OK 咪咁樣，即係啱啱起屎坑有屎坑啦，即係有坐廁嘅嗰個時間嗰、那個啲、玩法咯。喂，坦白講， 我哋要強調，我哋正話講嗰三樣嘢冇阻隔㗎喎，即 係 大家踎喺度，一個坐喺度，一個踎喺度，企喺度屙，但係睇住曬 咯，可以好驕咁。你譬如踎喺度，你係睇住兩邊，一個開緊大，一個開緊細， 哇！中間踎喺度 嗰只，係啦，都係可以咁樣做，好撚靚，好靚 嘅， 尤其是中間踎喺度嗰個，一令個男左女右一望個右邊。你就會見到你朋友嗰條豬 喺度屙緊尿， 喺度屙緊尿，哇！你話幾驕傲啊！你話真可以，即係可以做到做人做到咁。即係你有冇啦？哇！咁家陣真係間長，真係 有啲咁嘅廁所，你 即係我已經唔夠膽講，我已經非常之唔中意噶。咁冇辦法啦，因為你記住阿陸，我哋呢次嘅嚟嘅目標係撐張強， 冇錯， 係啊。但就一屌你咯，咪都冇咁講噶啦。啊，我要壓後好多次，好多期之後先會再讚張強噶啦。OK， 啊，競爭自己贏。好，咁啊，跟住我哋玩啦，咁啊，都係梗係玩下鱷魚啊咁樣啦。玩玩咁啊，我哋講下揀女先。哇，唔該，睇都揀咗十轉八轉啦， 都有啊。 係咯，都有啦。咁即 係其實真係。即係好多次我哋都賴嘢，明知都要賴嘢，點咩事？ 聽我講， 第一兩批真係最好。 係啊，即係第一兩批真係最好。跟住 唔好諗住睇多， 其實唔好睇咗幾件。喂，坦白講啦，我哋睇嗰兩批好之外嗰啲咧，跟住嗰八批咧都差嘅話，其實個問題，我呢係一個唔好嘅地方，但係佢一個好好地方，佢睇極都有女睇喎。 嗯， 喂，佢可能真係幾百女，可能三四百女喺間長度嘅、哦，你睇極都有，但睇極都豬下啫，明白？即係你話冇女呃你嘅，好撚多女，佢可能比神獸更撚多女。 我睇都有幾百嘅， 咁都有幾百嘅話聲你，我真係我哋咁睇法，睇真佢唔係話四五個落嚟嘅，即係有六七個嘅、哦，八九個嘅、哦，即係我哋睇唔止十轉、哦， 都有 嘅。係咯，我坦白講，我冇廿轉有估計。十五轉我都基本上有喎， 咁後屘都有啲三四個， 係啊三四個，咁我都睇好多嘅喎，話聲你聽，咁證明嗰度係女多嘅喎，即係如果你譬如你個揀擇降低少少，你係唔會揾唔到女嘅喎，啊，即係頭嗰幾轉 OK。 問題係你要降低個揀擇要求嘅話，咁你個價錢又唔成正比咁啊！ 冇錯啦， 即係如果你話你要我降低要求，咁你降低翻個價錢去到千五蚊，咁我都 OK 嘅。 嗱，嗰個價錢咧係咩嘢咧？神獸咁嘅價錢，唔係啊，有神獸高一級嘅價錢啊， 三千， 都唔係啊，有一個比神獸高級再近啊，唔好話再更高級嘅價錢啊，咁啊，點解我會知咧？可能成間乜嘢業酒店咧嘅卡拉 OK 嘅女咧，可能得一件至兩件啦。咁阿 Uncle 係睇中咗嘅。咁嗰件咧都上埋標誌咧，都幾高嘅，有啲身材啊，但係手臂就幾粗下。啱嘅，你咁高，咁當然係會肥少少啦。佢開價開幾錢啊？ 四千。 喂，真係完全唔值啊！完全唔值。如果四千嘅話，喂。即係話，如果你咁嘅質素，OK， 即係當然啦。你係2500好多都值嘅，你唔好話1500，你今日講錯咗啦。因為點解 嗰個開4000，梗係唔止1500啦。係咯，即係你叫我俾我都俾2500嘅。 啊，嗰個都2500嘅，但係其實佢而家阿張強帶咗啲神獸妹過去噶嘛，佢啲神獸妹收開2500噶嘛，咁佢所以某程度嗰啲場都應該有啲女有部分可以值2500，但係唔好意思，如果譬如有啲，因為佢哋有啲3000女咧，睇高度咧。可能張強帶啲女有部分女會去到三千，三千係完全唔值噶，完全唔值，2500就值。OK， 咁啊唔講我哋個別喺間房嗰度，即係佢博嘢嗰啲啊，我哋今日就全部講曬間場啦。其實幾好玩嘅， 嗰日幾好玩嘅。點解好玩咧？唔係話即間因為間場好玩， 嗯， 係李健女好玩， 嗯， 李健都搞得好好氣氛， 嗯， 咁啊， 又好似舒淇咁咯，周街扭咯， 佢扭佢黐線嘅舒淇啊，舒淇夠唔夠膽同我講呢個光頭啊？光頭，我屌你老母客嚟啊！光頭，我當然冇緊要，我就唔介意嘅，因為我都用係光頭去認咯， 嗯， 咁啊玩。咁啊即係內容嗰啲留翻下個禮拜先先講啊，碌嗰啲啊，網友嗰啲啊，我嗰啲啊，咁啊我就講下跟住個消費， 嗯， 嗱我又炸型啦， 嗯， 我哋帶咗兩支威士俾佢啦， 嗯， 跟住唔夠，我哋又再叫人買兩支 VSOP 過嚟， 嗯， 咁啊好人頭馬定係乜撚嘢啊？ 唔知啊，我已經 wing 曬噶啦， 係咯，大家 wing 曬啦，咁啊。咁啊，因為話明免開瓶費噶嘛， 嗯， 咁我真係我買咗兩支威士忌，個大概我當七嚿水啦， 嗯， 港幣即係我當600蚊人民幣啦， 嗯， 咁我再買多兩支，叫阿張強揾人攞兩支，唔係威士忌，揾支 VSOP 過嚟， 嗯， 咁啊佢哋阿張強就話650蚊兩支，咁， 嗯， 我話又攞過嚟啦， 嗯， 嗰時啲真假都唔識分噶啦，已經飲到大家都嚇，嗯，OK， 好啦。咁啊，我話明免開瓶費噶嘛，咁我哋另外咧，梗係會嗌咗呢啲綠茶去溝啦。 嗯， 咁就嗌咗咁大概可能一打到咯，得我唔會數綠茶噶啦。咁啊，另外都可能嗌咗又一打啤酒啦，嗯，因為有段時間我哋飲曬啲威士忌啊嘛， 嗯， 就未嗌 VSOP 啊嘛，嗌咗一打啤酒啦。 嗯， 你記住啊，酒嘅話我哋自己俾錢嘅。 嗯 ，OK， 就算嗰兩支 VSOP 650蚊都我自己俾錢嘅，嗯。OK。好啦，跟住埋張單1980蚊， 嗯， 好清楚，因為阿碌你碌卡嘅， 嗯， 啊，喂，你嗰間房嘅最低消費800， 係咯，我哋應該飲到最低消費800就算噶啦嘛， 我哋800蚊就應該照計我哋夠我一打啤酒，夠啦， 應該 夠一打綠茶啦， 嗯， 就算唔夠，俾咗400好未啊， 嗯， 啊，都話1200蚊啫， 嗯。 點解收我1980咧？ 嗯， 嗱，你話明冇開瓶費嘅喎 ，DJ 啊，少爺嗰啲另計噶啦。 DJ 少爺，我已經俾咗， 嗯， 我已經俾咗， 嗯， 我俾咗六嚿水 DJ， 點解咧？因為嗰個 DJ 有嗰度 DJ 有五嚿有六嚿， 嗯， 啊，我係俾六嚿嘅，其實我真係想俾七嚿啊， 嗯， 因為咧，你只要見到個廁所咧， 嗯， 好似伊拉克打完仗咁樣，即係嗰啲，我會講嘅，我下個禮拜，嗯，或者再下個禮拜啦。咁咧，你哋應該係人心，因為佢啲都要清潔噶嘛，你真係應該係俾多嚿水佢噶，我都冇俾啊，因為貴啊，嗰日真係貴，貴啊，咁啊咁啊埋單咁啊，我覺得張單有問題啦，咁，因為可能嗱，我會咁樣俾個藉口嘅張強嘅，可能係咪計咗啲人頭費啊？你冇免我人頭費啊？嗱，記住啊，冇果盤啊，嗰日啊，冇果盤啊，得幾嚿生果擺喺度嘅啫。咁可能係咪每個生果有啲金啊，有啲桔啊，有啲香蕉啊，咁嗰啲你每樣收我錢咧？啊，嗰啲花生又收我錢咧？即係其實某程度啲可以免噶嘛。 嗯， 可能計埋，咁其實點計都唔會有1980。 嗯， 嗱，咁張單貴咗，咁當然啦，羊毛出自羊身上啦。咁大家最後咪夾每人夾翻兩嚿水咯，一五條友啊嘛，多咗1000銀，咪夾翻咯。 嗯， 但係嗰陣咁你話玩到咁樣。啲旅遊其實有幾貴嘅，咁可能張強係第一日開工嘅啫， 嗯， 唔知第一日定第二日開工啊，咁可能未夾好啦，頭間場，咁可能有啲甩漏啦， 嗯， 咁我哋咪當自己做咗白老鼠咯，叫我哋叫做，嗯，所以呢一次咧，我哋純粹叫撐張強嘅啫， 嗯， 唔係撐自己嘅，嗯，OK， 但你話我哋玩開唔開心咧？開心嘅， 係，okay， 開心啊，唔止 OK， 你見到人諗到咁，包括你自己， 嗯， 我就揾醒嘅，我有地法閃，我閃咗走，我有喺我講我嗰集咧，我就話俾我點樣用咩方法閃走，教埋你哋啊，係好叻啟迪嘅。OK， 咁啊，咁呢集啊叫撐張強啊。咁啊，節目完之前我就講下啦。嗱，真係噶，阿老， 嗯， 我唔講話紅包咧，一蚊集咧，真係冇人俾啊。啊，嗱呢 嗱 上個禮拜守咗仔嗰集未出街，我就未知啊。跟住咧，嗰兩集咧。咪又嗰五個咯，咪又係嗰五個咯，係即係冇噶，即係你要提噶嘛， 嗯， 即係因為提又可能會多幾個咯，嗱咁啊，坦白講啊，喂大佬，即係唔好即係以為真係免費午餐，咁我係俾緊五份午餐你，但係講真， 有時你哋一人心肉做啊，即係一蚊一個幾毫都唔係多啊，講真係咪先？咁第二樣嘢啦，唉，咁啊，梗係即係我上個月咧，呢兩個月咧，我係面臨一個經濟嘅危機嘅。 嗯， 個經濟危機咧就係真係神山虎慘踏啊。 嗯， 我知點解嘅，其實次次都係嘅。 嚴打， 每逢嚴打咧，神山虎就針落去嘅。 嗯。 咁當然啦，而家嚴打完啦，咁呢幾日咧都已經有翻啲客啦，咁樣啊，即係嗰啲客谷咗耐咧，咁當然唔係買一包，唔係買一盒啦，買幾盒啦咁樣都有翻啲客翻嚟嘅。但係哇，上兩個月咋咁家產真係，真係見到驚，哇！啲人係咪以後都唔買㗎？我成日咁講，唔係我點生活啊？而家你知我而家好撚靠神山虎噶嘛？咁啊，而家回復咗嘅，咁當然啦，我亦都呼籲啲網友，喂，回復咗啦。唉、哎，大佬好撚驚啊！唉、哎，大佬真係好撚恐怖啊！應該完咗噶啦，嚴打。 嗯、 OK， 咁啊，你哋都要玩啦、啊。 水圍都開翻應該 OK 噶啦、 啊。你哋都要玩啦、啊。咁神山虎都係必須之品嚟噶嘛？你唔可以話戒咗兩個月神山虎。 嗯。 咁你真係回復翻以前咁啊？唔撚夠過癮咁。我唔係話你唔得，記住係有神山虎好玩啲、 嗯。 啊，為咗好玩啲，多幾兜嘢一包啫嘛，多幾兜嘢咪俾咯，咪俾咯，好唔好？ 嗯、 好啦，咪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就講下啲網友點玩，咁、嗯、或者睇下就幾時講到我點玩啦，咁啊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